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又返返嚟大军阀嘅时候啦。啊，咁样即係原本即係今个礼拜呢，即係开唔开到节目呢都好怀疑呀，因为啊上个礼拜喊打喊杀因嘛，大佬啊。 点啊，即係驚我有事啊。 係、哎、即係你知啦，而家草木皆兵啊。 我最驚佢唔嚟咗噃。是吧，你真的要呢个地址呢就其实上网都 search 到啦，是咪睇下华人民主书院嗰个嘅网页。 anyway 啦，即係我哋呢啲。 都系会计师楼，亦都系华民主书院，都系夜晚我哋录音嘅地方。 相比起我哋嘅安危嚟讲，即係即係好小事啦，即係你如果相比旺角是吧。咁呢两日旺角我哋都落咗去啦，前晚我哋同阿即係我阿龙啊同埋阿谭博做完节目都落咗去睇睇啦。咁啊，谭博因为有经验啊，咁啊佢好犀利嘅，即系其实佢告诫我哋咧，即系嗱，即系你如果你话做前线咧影相嘅话咧，最紧要 hit and run， 你影一张相咧，啄一嘢咧就即刻咧就即翻，即系揾啲 X， 即系其实你揾啲可以逃跑嘅方向啊，即系譬如咧，即系你旺角咪有好多要冲嘅地方嘅，咁啊即系佢话嗱，你最好咧就霸住条冷巷咁样样，你影完张相之后咧 得唔得噶？佢啊谭啲桥，佢嗰啲系六四经验嚟嘅啫，可能系嘛，面对坦克车，面对呢个机。关枪嘅经验， 我唔知啊。嗱， 香港未去到咁严重嘛，大佬。 但系如果你暗角就好搞笑噶啦嘛。 唔系，即系我嗱，如果你话你睇翻差佬咧，即系其实佢真系要决心去清场嘅话咧，咁呢两日嘅经验话俾你听，其实系冇话清唔到嘅场嘅。吓，即系起码旺角嚟讲啊，即系金钟当然复杂啲啦。 咁所以你咪可以理解当日我哋嗰个讲法。佢係令到你不进不退，继续 stuck 住喺嗰度，棘住喺嗰个位嗰度。咁目的係乜嘢呢？显而易见，就係希望你旺角一个咁旺嘅地方，交通要塞，令到你失民心，令到你即係神憎鬼厌囉。呢个係嘅基本嘅理解嚟嘅，即係对差佬一路以嚟甚至乎第一次清旺嘅时候特登留返一条街俾你。系嘛？咁呢个系咪批准咗嘅集会咧？呢、這个真系我都唔记得问。啱醒起，系嘛？到今次拖咗咁耐，先至借一个禁制令，嚟去清场，好奇怪。 同埋你睇翻 Facebook 嗰啲片好得意，就系嗰啲小红帽就系申请禁制令嗰啲人，就是、借手借脚咁样就系清，咁啲差佬睇唔过眼，然后就去帮手清，而迅速咁清场。 即系话成套戏，成个剧本。成个部署系借一个禁制令去做咯。 唔系根本上而家你阿梁振英爆响口啦，佢今日即系喺南韩嗰边，即系其实有人即系驳佢咪啊，问佢喂，咁而家你即系旺角咁嘅情况，咁如果你话再死灰复燃嘅话，咁会唔会即系宵禁啊咁样样？咁佢就话，咁佢系笑口口啦，即系喺度笑骑骑啦，即系当然就好轻松咁样讲啦，啊，你即系市民吓、啊，你唔搞嘢咯，啊，咁咪唔会有禁制令清场咯，你唔搞嘢咯，咪乜乜乜乜啦。禁制令清场噶嘛，大佬？ 我个禁制令 就你真系爆，你真系爆咗响口啊！ 爆咗响口就话咧，呢笔数咧其实系咧我负债找落去嘅，即系由我起期嘅，禁制令咧都系我部署之一嚟。 即系潮联工会系完全系即系俾你当 我工具， 系你工具咯。咁你正如就系话，喂，其实你好恐怖啊！你去到你讲你成日讲法治啊，点解你喺旺角嗰个禁制令嗰个争议咁大吓、啊？即系你潮联工会你系唔会行到去即系呢个弥敦道嘅位置，你都可以reject 咗你嗰个上诉嘅。 仲有你嘅潮联工会只系收入线费嘅啫， 系咯， 真正嘅经济损失根本就同你潮联工会冇关 系。系咯， 咁使乜借一个禁制令嚟去执行呢一个所谓嘅公法咧？呢、這个讲咗好耐啦， 同埋唔少。嘅报纸都讲过啊嘛，潮联工会里边嗰啲司机其实系赚多咗噶嘛， 所以我自己是理解咁嘅。你成个禁制令嗰个部署呢就係拖咗个时间、 嗯、 令到呢你係进退不得嘛。因为嗱你作为参与者你一定会觉得哎条戏唔顺啦。咁咪继续去囉旺角囉。 係 咪继续去即係占领呢个地方囉。咁、嗯、而一般嘅市民大众就会觉得喂好啦够啦啩。 嗯 五十几六十日喎。 嗯， 系嘛，玩几耐啊？咁、嗯、你令到成个运动咧，就系、是、你棘住咗喺嗰个位咧。 嗯， 呢、這个就系嗰个基本形势嚟噶嘛。 系啊， 就系、是、市民大众开始有少少繁衍啦。 嗯， 啊，所谓嘅资产阶级 系啊 嘅软弱嘅性格啦、啊，就算支持你嘅运动都好、嗯，都唔好咁搞啦咁样。所以你无论即系商学又好，或者之前嘅三子都好咧，点解讲之前嘅三子？因为而家冇咗延伸啊嘛。其实佢哋都系面对紧呢一个咁样嘅，随着时间嘅推移，群众嘅热情减退，一般嘅民众觉得好神憎鬼厌同埋讨厌呢一个客观嘅形势、 嗯。 你不得不否认呢个形势。 嗯， 呢个系只其一啦、 嗯。 第二样嘢就系、是、阿爷就系睬你都傻。 嗯， 由得你。 嗯， 佢觉得。动摇唔到佢大陆嗰个统治嘅根基啊嘛，冇所谓啊。 嗯， 咁所以咧，不让步，不镇压，一铺同你即系玩尽佢、 嗯， 就等你自己清台。 啊、 因为佢知道你进退不得啊嘛，向前又唔掂，褪后又唔得，咁可以点啊？ 嗯， 系嘛？冇方法、啊，等你自己输埋啲本去咯。 系， 我觉得呢个系佢成个阴谋嘅部分嚟嘅，呢、這个亦都配合我喺大军阀里边咧，即系过去嗰两个月嚟咧。嘅基本嘅論點同說法， 嗯 嗯， 而作為運動者係好困難選擇你嘅 possible alternatives， 嗯 嗯， 有咩出路？ 咁所以其實阿、啊、彭定康佢睇得好清楚噶，佢咪話你即係其實佢呢、這個即係美國嗰、那個即係聽證會度講，即係其實你而家你政府其實有刻意去拖延呢個運動嘅，其實係、 嗯， 即係你反而你見到個主動權喺邊個度咧？即係唔係話升唔升級啊？升級可能其次啊，你咪拖延到其實係嗰個主動權喺政府度啊嘛。 嗯、 当然你自己本身你系可以不过讲真佢都系咩噶啦，佢都系做唔到嘢噶，老实讲。咁啊，你讲翻即系嗱，你话政府会唔会做嘢，或者佢点样去妥协？咁你见到咧强势工咧，佢已经一锤定音啦，佢已经等于系，因为琴日咧原本就系话 Wall Street Journal 咧就透露就系话，而家咧就即系中央咧就想氹翻即系香港后生仔，咁就系所以话咧就喺呢个叫做系提委会个组成咧就会让步咁样样。咁因为之前呢即係中大都有个嗰个调查嘛，显示就係话如果即係你将台委会嗰啲嗰个组成部分係由嗰、那个作係由团体变为一个人票嘅话，咁其实係超过一半嘅人其实係接受㗎嘛。 嗯。 咁所以其实你见到 Wall Street Journal 呢嗰、那个咁样嘅放风呢其实係都几巧合㗎喎、哦。即 係好快就否定喎、 哦。係啦。 好快否定喎、哦。呢、這个就係百思不得其解㗎喎、哦。 係、 嗯。如果你话成个剧本呢应该就係佢放呢个料出嚟。又用禁制令跟住清场嘅话咧，似乎系即系想 有下台阶嘛，亦都 俾大家有个下台 阶，系啦， 即系消弭下啲即系民愤咁样。 嗯， 但似乎又唔系，点解咧？嗱，又翻我之前嗰个嘅假说啦，个假设咧就系话咧，佢想你继续进退不得， 嗯， 等你冇办法只可以即系脱身。 嗯， 其实问边个都知道呢一场运动咧。嗱，我哋假設我哋係呢一個運動嘅主持人啦，你得兩個方法嘅啫，走唔出呢兩個選擇嘅啫、 嗯， 一就係、是、將運動升級，係、 嗯、 啊，二就係、是、灰溜溜咁，好似呢個熱狗喺廣東道咁樣， 嗯、 走咗去，嚇、啊，唔知點解釋啦嚇、啊，個論述係 係 得呢兩個選擇嘅啫， 係、 嗯、 如果我哋繼續糾纏喺。嗰啲佔領區，霸砵蘭街啊、朗豪坊啊，定係亞加老街咧，其實已經係脱離咗，即係成個運動嘅總方向。 嗯， 運動嘅總方向點會淨係係條街道㗎？ 嗯， 講咗100次公民不服從嘅運動，有好多種嘅方法㗎嘛。 嗯， 而家你揀一個位置，係神憎鬼厭、失民意，由最初本來係有55波。而家跌到落去有83%啊！我听讲系嘛，系、 嗯、 要求你撤退。 咁、嗯、 你谂下几大镬咧？

我哋唔需要呢啲咁嘅嘢㗎喎。 梗係唔需要啦，從來群眾運動嘅勝利或者失敗 係 唔係關鍵在於你戴咩護身護甲㗎嘛。 係 戴頭盔㗎嘛，真係。係 呀。 嗯。 但個問題係在於，喂，如果差佬真係亂咁噴你胡椒噴霧嗰陣時，莫非你真係要就係而家我哋咁樣嘅裝束就係？ 因為佢有一個絕對武力嚟㗎嘛，佢要你跪一定可以令到你跪㗎啦。其實係爭在佢顧唔顧及自己形象咁解啫。嗱，而家佢就係唔顧啊嘛。 個重點係在於佢鎮壓你嘅時候，俾我哋睇到佢有一定嘅合理性。 啊， 嗯， 你用呢啲咁嘅防護嘅裝備嘅時候，唔係防護緊，其實係俾對方。或者俾一般嘅民眾冇參呢場運動嘅人，覺得你係同佢開拖啊，即係你戴咗拳套啊，上咗擂台啊，係咪人哋更加有藉口去踏柒你啊？喂，咁樣嘅叫做和平非暴力咩？我完全理解唔到。你話戴眼罩，某程度上都可以理解，透明嗰啲啊，因為我要護住隻眼，唔好俾胡椒噴霧啊，或者係催淚彈啊咁樣。攞啲濕毛巾咁， 但盾牌同以前嘅遮咧就完全唔同啦。盾牌就冇咁 humble 啦，系嘛？即系你点解？即系你雨傘運動其實系一個即系咁有代表性嘅意義，咁代表到和平嘅意義，就系因為佢嗰個出嚟嗰個效果 humble 啊嘛，系嘛謙虛啊嘛。但你盾牌就唔系咯，盾牌其實系 aggressive 咗啲噶咯，其實已經系， 而系準備同你開拖， 系啊， 已經系違反咗你成個運動嗰個原則。 啊 咁呢樣嘢就係令到點解啲民意、你諗下，一來已經係重複咗啦，係咪？二來呢就係會覺得今次係冇乜反彈嘅。差佬使用暴力嘅時候， 冇啊， 冇。 喂，條氣好唔順啊，我啊，喂，其實佢係好暴力嘅。點解？因為你俾咗個藉口佢，俾咗個理由佢。英文就叫俾個 legitimate cause 佢，佢喐你嘛。即係你引人打你啊。但如果我哋嗰阵时候手无寸铁，喂，佢点会咁夸张啊？ 但你见到琴日同埋前日，喂，佢哋系搞清场嘅时候，佢顺便走咗出嚟讲紧暗角七警已经被起诉啊嘛。你系同时间有呢一单新闻系大，将啲群众 distract 咗去另外一个 issue 嘅时候 distract 唔到噶，因为其实你自己本身你去到即系嗰个现场咧，已经完全唔系嗰回事嚟噶啦。 喺现场嗰啲系 distract 唔到，但系问题讲紧你喺电视入边， 即系你系等于 discourage 咗啲人出嚟、 啊， 就消咗啖气咁样样，咁、啊、然之后咧就喺度话你啦，啊叫你认人你又唔去认咁样样，然之后咧你自己攞嚟嘅， 咪话你拖泥带水， 即系佢自己 spin 咗咯。咁但系你讲到头先盾牌一样嘢咧，即系其实你最好笑啦，即系盾牌嘅发明人啊，即系其实啊，好似阿国师啊、阿杨央嗰啲啊，即系完全就系唔见人嘅， 走捻晒去边啊？嗰啲人 走捻晒去边啊？ 去晒边度啊？发明呢啲嘢嘅人， 咁呢两日即系亦都有寻人啦，系嘛？即系咁张贴，即系呢个喺呢个旺角区喺度贴啊何俊仁嗰啲海报嗰啲，话寻人啊，叫佢咩公投嗰啲啦。咁喂，而家呢两日有好多人喺 Facebook 喺度寻人啊，都就系寻呢个皇上啊。不如我哋睇咗段片先啦，我哋。 你都覺得自己戇居， 哦，究竟是邊個社團大佬來到法庭，有人親自幫手點煙和把炮呢？熱血公民首領黃楊達星期一在法院外指揮超過50名身穿黑衣戴上口罩的熱狗，夾道歡迎熱血時報網台節目主持人法國佬。為什麼法國佬會受到英雄式的款待呢？咁就要讲返上周二，一班蒙面示威者冲击立法会，以砖头铁马撞爆立法会玻璃大门，事后有十几人被捕，大部分系热血公民嘅成员，当中法国佬就被警方扣留80小时。而热血公民嘅首领黄杨达当晚咁啱就现身喺金钟，成为策划冲击嘅头号嫌疑犯。事件发生之后，我哋就去咗旺角占领区刮黄杨达，问下佢究竟系咪内鬼。呢度是黄杨达的主场，他每晚都在旺角占领区主持网台节目，有过百名的现场观众。节目一开始他就无啦啦叫观众不停欢呼。 再大声点。你叫咪领袖的魅力，我杀你好不好，我叫你嗌你嗌啊。

哇咁亂嘅，咁危險嘅。 嗯， 三類人全部都係會幫助到你係灰溜溜咁樣撤退嘅。 嗯， 由上個禮拜打爆底下玻璃開始到呢兩日嘅清場，係一個劇盤製造出嚟㗎嘛。 嗯， 中間就要轉移視線，就話我同老蕭嗰啲係二五仔。 嗯 嗯， 將佢自己嘅責任降到最低。 嗯， 而成個過程就係為咗阿爺去清場嘅目的而去做。 嗯 嗯， 打爆玻璃嗰刻已經係鬼啦！上個禮拜我已經講。 嗯， 你根本就唔系我运动嘅一份子， 啊、 你仲揾我啲业务律师，你黐线嘅你，你唔好喺度喺占领区强奸完之后，你叫我啲业务律师帮你手， 嗯 嗯， 你咪傻噶系嘛？ 但系佢查喊捉查呢嘢真系好嘢啊嘛！ 喂，所以我真系佩服佢啊佢，即系佢完全咧面不红耳不赤咁咧， 系 系仲够胆讲咧话其他人破坏呢场运动，你根本就从来都唔系呢个运动嘅一份子， 嗯 ，never。 佢仲话你起嗰班撞爆玻璃嘅人嘅底添， 我梗系要起你底啦！你玩到呢场运动而家咁样，跌到得翻八成三，啊屌，对唔住啊，跌翻嚟， 唔系八成三反对， 17% 啊，系支持呢场运动啊，叫你走啊，你系加码， 唔系因为咧， 系帮对方嘅阵营加码嚟喐我哋啊，大佬， 因为咧原本咧我真系嗱。你就係講到咩啦？其實琴日啊，即係其實都有話，即係話要有一班人話要食小肥羊啊，然之後又要有光復行動啊，呢乜嘢㗎啦？其實都係 劇本嚟 嘅。係，我知。咁但係咧，從來佢哋即係有一樣嘢好成功嘅，就係其實即係好似穆斯林兄弟會咁樣樣係嘛？咁啊，即係你知穆斯林兄弟會，你對住以色列佢最叻咩咧？匿埋喺民居度，然之後去即係去射呢個火箭炮啊嘛，大佬啊！然之後死一齊死，然之後啲平民埋單。即系情况就系咁啦，但系阿龙咧佢就修正咗我啊嘛。穆斯林兄弟会咧对自己人咧，唔系即系对嗰啲人咧，其实福利做得好好嘅，其实系。 佢平时派片派得多，啲人先肯俾你咁样收埋入去。咁但系问题咧，阿皇上嗰啲咧，咁佢咧就除咗即系匿喺民居之余咧，仲要收埋你钱，嗰下先恐怖啊嘛。 喂，连法国佬啊，你都唔揾律师帮佢即系保释啊？等人哋挨咗成80几个钟啊，大佬啊！即系自己有嚟啦，系嘛？ 唔系，咁你又应该公平啲咁讲，即系我哋啲做人咧就冇咁无耻嘅，借机会踩多脚，而系人哋唔俾你保释，人哋系明玩你。 嗯 嗯， 差佬系明玩你，唔俾你保释，要即刻带你上庭，跟住攞个虚位嘅时间，就系夹住星期六、星期日嚟玩你，系、 嗯、 咪、嗯？不过算啦，佢一定要埋嘅呢张单，一定要找嘅呢啲盘数，系咪？ 嗯， 冇意义噶啦。不过问题，我嘅指控就好清楚嘅就系、是。你系帮阿爷去部署清场嘅一部分， 嗯， 你仲同我讲系同路人， 嗯 嗯， 你唔好玩我啦，当我哋三岁细路哥啊，唔识睇噶，全世界都睇到啦，哥，系、嗯、咪、嗯？我唔敢好似一周刊咁话你有收钱，我冇证据，除非我睇到你啲银行户口啫。但好显然嘅一样嘢就系、是、你所做出嚟嘅一切嘅所作所为。由上个礼拜二打爆玻璃开始，其实之前都有㗎啦，哎即係咩揼左胶啊冲击大堂嗰啲我都未同你计。你配合埋成个剧本。 嗯。 你就系鬼。 嗯。 我好肯定咁讲。 嗯。 係咪好啦，休息一阵转头返。 好。 好。 由小见大，从花生角度看世界。逢星期六9:30，炉炒花生，主持陶君衡、金英、Raymond、Anthony。 花生当饭食， 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咁而家即系而家嗰班热狗咧，就全部拉长晒，个个变晒潜艇。 唔系，但系我总结我嘅睇法啦，即系呢场运动里边咧，唔好同佢再同佢纠缠咧，喺旺角嗰个嘅 war game 嘅战场里边， 嗯， 唔好纠缠喺铜锣湾，因为嗰啲系对其他人咧系有好大嘅滋扰，同埋我系俾咗好多人嘅口实嘅。 系啊， 系 我哋翻去政府总部。要政府找呢条数啦，而家佢就睇死我哋，因为佢谂我哋散啊嘛，我哋第一我哋军心涣散，第二我根本就啲群众系冇一个民主嘅机制去讨论我哋嘅决策， 嗯， 咁点搞啊？ 又俾你即系其实嗱，你大台其实系等于冇咗嘅，等于系 冇捻咗噶啦，斗刷都冇捻用噶啦，挡唔到啲人去即系拿刀攞枪噶啦。系咪？我哋已经俾佢打到散晒成场运动。 嗯， 佢喺个另一翼里边啊嘛，佢打紧右翼啊嘛，屌政府就明刀明枪就打左翼啊嘛，扑街！我都冇晒啲后防。 即系你拖长嚟讲系等死咯，系嘛？即系咁嘅意思系嘛？咁啊，即系但系你知道啦，其实你共产党其实唔系话即系谂即系目前嘅即系嘅策略嘅，其实谂得好长远嘅。即系你 even 你而家咧，即系你即系谂住搞点样搞运动都好啊！即系其实佢哋都系即系喺度 plan 紧以后嘅嘢，即系退场之后会点样算，甚至乎咧而家即系大学咧选嘅学生会咧，佢都走嚟渗透嘅。不如我哋去一段片先。 佢哋就话共产党最多系乜嘢？有钱啊嘛！如果你帮到我哋就可以俾到呢啲嘢。 今届学联被北京朝人眼中钉，左派当然要维稳，目标是派人加入学联做试眼。上星期五，城大学生会候选内阁牵成宣布退选，更加爆出收到恐吓。但是原来故事有另一个版本。退选的牵成外务副会长郭星显添神话，在选举前城大师兄主动接触他，介绍阿俊给添神认识，并约他同一个神秘人见面。 我去到呢就见到阿俊啦，同埋佢另一个人咧，就佢哋暗示自己系中联办嘅人咧，就一齐倾偈，就倾下佢哋想我做啲乜嘢啊？外务副会长呢个位咧，如果做到嘅话咧，希望喺我呢个位上面咧，可以发挥到一啲功能，去到帮助佢哋互相合作。如果我帮助到佢哋咧，个前途啊、钱啊呢啲嘢系唔需要担心。即是说以后条路呢就会好行好多。即是他们为什么想我入学联，他们就说他们觉得现在学联的人太过激进。 他问过前学联中人，核对个照片之后才知道神秘人是精英会副秘书长黄耀颖。十几年前两次参选港大学生会落败，毕业之后任职左派团体，能够获委任为中央政策组非全职顾问，同中联办的关系密切。至于这个阿俊，原来是香港大学学生会前职员林家俊，当时已经被指协助渗透港大。添神不知道庄里面有人已经接受统战，更加不想沦为渗透工具，所以选择退选，但就引来连串恐吓风波。本刊联络黄耀莹和林家俊，但不获回复。点知几个钟之后，林家俊就用太空卡打给添神，质问他点解公开事件，面上承认统战犯案。 喂， 你是？ 喂，哎呀，咪你出卖嗰啲咯。不过同你讲，过多几日出晒啲报道咧，你名又出卖一定成名啦。睇你几时发俾啲人知咯，可能见到啲咩人咯，有啲咩人介绍到啲咩人咯，都唔紧要啦。其实你都明，我都明，人都知道噶啦。所以加油啊，叻仔真系出名噶。 即系其实咧，外务副会长呢个位咧，其实好重要嘅，因为其实通常学联咧都系由呢个 EVP 去做嘅。咁 常委会嘅常委成员啊，每一间院校 必然嘅成员嚟噶嘛，系嘛？ 冇错，即系八间院校有八个 EVP 系嘛 ，External Vice President， 即系外副啦。我哋嗰阵时候叫，咁就加埋秘书处嗰四个秘书长。如果有四个秘书长嘅话，不过今届得两个啦。 嗯， 咁就。因为我哋以前学联嗰个谂法咧，由会长制转做秘书长制咧，就系希望能够系 involve 啲院校咧去参与嗰个决策嘅。 嗯，

所以我后屘我哋成班旧嘅学生会嘅人喺度倾嗰阵时候，因为你有民主选举，佢搞你唔掂。 所以其实佢 我捅完你 Anthony 一届，你做咗契弟啦，啊，即系补翻啲水俾你啦，啊，有钱有权啦，咁下一届阿龙 啱啊， 系嘛？你同佢分赃啊，大佬，屌，我又要再审一笔啊！ 所以其实佢系咪就系由呢个学生会嘅经验咧，佢都睇到就系话香港嘅普选系唔可以放咯。你要见到就系话你 系啊， 系啊，一样噶咋，同一道理啫嘛。 系啊，你另一嘅庆嘅另一边啦，屌。 系啊，嗱，你学生会咁细嘅组织系嘛，即系你成间学校几多人啊？你大概你顶多咪万零人，你好似 Poly City 咁多人嘅，咁但你万零人都管唔掂喎。 系啊， 我哋唔好话乜嘢啊，你就算你提委会啊，你全部搞晒个人票啊，你都 out of control 啊。所以其实点解强势攻佢系唔肯放，其实就系见到呢个理由啊嘛。 提委会都有危险。 系啊， 所以爷咧嘥气啦，唔好嘥啲钱啊，去做学生会组织嘅统战工作。是冇用噶， 唔系啊，佢 失效噶。 佢真系搞咗个职业学生出嚟，然后利用嗰个职业学生结到一条人脉过去噶。 喂，你要搵好多届、啊， 做唔到啊，因为你变数太多啦。 你洗底啊，都要洗起码三到五届啊， 啱噶， 你先可以转变到个传统同埋改变到个路线啦、 嗯。 喂，我之前啊，或者八十年代之前啊，各国粹派够垄断咗所有学生会同埋学联啊，系廿几年啦、啊。 嗯， 一嘢咪转翻过去。有咩用啊？ 冇用噶， 冇你 唔系你始终系流水嘅官咧，你年年都 你估你真系工联会啊？ 系啊，啱啊！ 喂，工联会嗰啲阿叔就不停喺度做会长啫。喂，你学联你只系做一届啫嘛。 嗯， 唯一一条友叫陈旭祥系做两届学联会长嘅。喂，我哋边好意思啊？屌你做一届算数啦，系嘛？你仲早，大佬你真系职业学生啊！ 唔系你年年铺铺清嘅，大佬你点搞啊？ 你点样同佢铺铺清啊？ 系啊。 你仲有，你唔系控制咗个秘书长搞掂，你控制埋即系嗰啲所谓 EVP 各大学生会嘅外务副会长，即系而家佢沟嗰条一样。喂，你搞好复杂，大佬， 好捻复杂， 难过你搞啲街坊组织嗰啲护委会， 唔同啊， 系嘛？你不如放嗰啲时间嗰度。不过唯一就系可能中联办嗰条友谂住试下呢个咁难嘅。交下功课咁样，屌你咩就出得事啊？ 唔系，其实佢谂得好简单嘅，因为其实你自己本身作为大学生嚟讲咧，你两年之后你都毕业啊嘛，你两三年之后都毕业，你咪有之以嚟咯。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 三十岁嘅人， 啊、 嗯， 嗱，我人生经验就三十岁到咧，你就会开始谂呢啲问题。但系你做紧学生嘅时候咧，其实系我唔知道大家点谂， 唔系噶， 我自己咧 唔同咗啦， 就系少谂钱嘅问题嘅， 唔同咗啦。而家啲人系 你摆一堆钱喺我面前咧，我都不为所动嘅庸人。 而家啲人系早熟好多，你明唔明白啊？ 我唔知啊， 变得好早就变得好现实噶啦。 OK， 因为嗱咁讲啊，嗰啲学生咧，而家咧其实多咗associate degree 之后咧，因为其实已经好多 long jupas 嘅人咧，就系即系由 associate degree 上嚟啊嘛。咁嗰啲人系好早咧，已经系搏晒命去读书啊，唔会谂一啲咧理想嘅嘢。即系 喂，冇理想嘅人，又点会走去做学生会咧？考嗰啲个 ons 得唔得咧？系嘛？ 嗯， 考下公开试得唔得咧？即系例如做读会计嗰啲，早啲考个牌都得噶嘛。啊，不过唔够 credit 可能系，即系你要 pass 咗嗰度先，唔系我哋嗰个年代， 系 咪啊？我哋嗰阵时候走去，我啲同学走去考 ACCA， 佢一路读紧，一路考噶嘛，大佬。 时代唔同咗啦，时代真系唔同咗啦。 喂，但系咧，佢呢一个即系简单总结啦，喺第二节完之前咧，就系阿爷呢个心不死咯。 系啊， 系啊，好明显啊。 但系咧，你一定系徒劳无功嘅，一定系将你啲维稳费咧。是抌落海嘅。 唔系喺佢角度嚟讲，系搞得你一届得一届啊嘛。 搞唔到，你起码要洗三到五届先得噶。同埋系第五届之后换咗人，咪又一样系抗港，一样系反港，系咪？一样系走上街头公民抗命，嘥气啦。 嗯， 系咪？你花生台你都搞唔捻掂啦，你冇话搞到学生啦。我哋咁多人都唔知边个打边个，有时我都唔识得晒啦，大佬啲主持人噏唔晒名啦，系咪？你统一个有咩用啊？系咪？个节目可以俾我哋踢走噶嘛？虽然咁啊，比较粗暴啲，扑街系咪？系咪？我哋又唔收钱过都， 大佬我出名包容啊，大佬 系咯，我哋出名包容噶嘛？你渗我哋好过啦，仲容易啦，屌！ 你咪即系咪大爱左交啊？出名系呢样嘢啊嘛？ 自认咗添啊！屌，而家大镬真系屌！ 好，休息一阵。 关系其实好似代数。 X 加 Y 系咪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同 Y 嘅配合系咪一定有效？婚姻又系咪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在恋上关系这个节目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跟大家聊聊，希望你们可以拿到一些 tips 旁下身啦。 生活态度就在这里，你现在听的是 hkpeanut.com， 我是苏显亮 Ernest So。 金英，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大家好，我系民主党嘅善仲佳 ，hkpeanut.com。 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阀。 好啦，捱得到你第三節嘅话呢，都唔介意听听啲离地啲嘅嘢啦，即係咁啊呢節我哋讲讲即係大陆啦，其实我都好少讲大陆啊，因为其实你讲大陆嚟讲呢，其实即係你知啦，花生台系啊阿 B 嘅一个特权嚟㗎嘛，即係你讲大陆嘅官场系咪，咁啊但係呢單嘢就似乎唔讲唔得啦，啊就係讲呢个山西，即係我都真係几好笑啫。 山西报政司个五千两咁啊。 唔系山西就好似呢，就最近呢就有两位女高官啦，即係一个就叫杨晓波啦，另一个呢就叫做呢就呢、這个咁啊即係总主要呢个杨晓波啦，就同埋呢个呢就叫做张秀平。咁呢就一个就係高平市委嘅呢个副书记啦，咁另一个呢即係市长啦，亦都系。咁呢就点解会即係相开呢，话据闻呢就话即係就涉嫌呢就有呢个咩喎，就同好多人通奸喎。咁而通奸呢嘅对象呢就其中一个呢就係、是、同即係时任嘅几位嘅书记啦。咁啊嗱其中一位呢叫做係杨晓波呢位呢，嘩真係其实係一个叫做所谓嘅美女高官啦。但係其实当其时嚟讲呢，原来呢佢係升得好 Q 快㗎喎。 嗯， 咁升得好 Q 快呢， 几大年纪啊， 几大年纪，四十几岁嘅，四十九岁嘅啦，已经系。 系咯，睇个样即系应该 阿婶嚟噶， 阿婶嚟噶啦， 阿婶嚟噶啦。但系喂， 仲有咩魅力啊，大佬？ 喂，你好难讲，唔系即系嗱，佢 床上技巧啊， 佢样唔差嘅，佢系升得好快嘅，好快弹起嘅。咁但系咧，即系你唔好话佢啊，你净系讲阿谭博咧，佢成日即系佢讲得好回味啊，嗰啲即系叫所谓嘅一啲叫女主播，尤其央视嗰啲主播啦。喂、嗯，央视啲主播，你净系讲阿边个咧？阿周永康啊，即系唔系学联嗰个啦。喂周永康佢其中一个央视主播又系五六十几岁噶嘛，大佬啊，即系好中意揾个主播帮佢吹箫噶嘛。嗰阵时话，喂咁呢啲都唔系年纪问题嚟噶，佢就系贪好威嘅啫嘛。其实系咁，所以你见到就系话你大陆官场，如果你话通奸啊、有染嗰啲咧，即系好多时候同年纪系无关嘅。其实系 咩？ 真系噶， 其实真系唔明白大陆啲男人咩谂法，真系 关事啲身份问题啊嘛。 我成日都会觉得一个样嘢就系咧，即系四十几五十岁嘅男人又系中意廿几岁嘅，啊四十几又中意廿几岁，三十几中意廿几岁，就算你十几岁嘅时候咧，都系中意廿几岁嘅女士噶。 吓，八廿几岁， 我成日有呢一个嘅即系哲理嘅， 系 吓。咁啊，違反咗我呢個哲理喎，大佬。 咁你知啦，即係其實呢個山西嘅盛礦盛產呢個煤礦㗎嘛。咁啊，即係而家就俾人話就係話，即係山西嘅官場呢就比煤更加黑啊。即係你除咗錢權之外啊，即係話女人呢啲樣有啊。即係如果你話雙開嚟講呢，佢今次係開咗先例嘅，即係攞呢個通奸為例子嚟講呢，佢係開咗先例嘅。咁點解會打到咁犀利呢？嘩，你如果你俾人話通奸嘅話，喂，咁其實你自己本身都即係難以，即係你都無地自容搵窿捐啦，係咪？即係你做咗咁大年紀，係咪？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去到咁大力度啦，即係你諗下點解要咁樣搞山西嘅，咁山西係即係零計劃嘅老巢嚟㗎嘛。 嗯， 系嘛？咁即系其实你 一夜想起咗佢 系啦。 其实老实讲，中国嘅官场里边，钱、权、色，基本上系勾埋一齐嘅啦。 系啊。 虽然我哋唔单单系睇，即系我哋平时去机场啊，即系或者喺街边即系报纸档里边咧，见嗰啲即系畅销书嗰种嘅所谓钱权色嘅勾结咁简单，而系确实喺内地，你唔系透过。即系阿淡啊，更加夸张啦！佢嘅讲法就话啲女主播因为系有政治交易嘅功能啊嘛， 嗯、 即系同完 Anthony 上床，再同我上床之后咧，嗰条女系交换我哋两个 襟兄嚟噶啦， 吓第一嘅襟兄，第二就系作为我哋两个交易嘅中介， 系 啊。 作为我哋交易嘅中介啊嘛， 嗯， 吓， 同埋收风啊嘛，佢通常呢啲亦都系即系做埋，即系有时亦都做埋啲间谍啊，或者其实 networking 就系咁样搞翻嚟嘅。老实讲系 公共情妇嘛， 先暴嚟啊嘛，大佬啊，大家都想过呢条女，即系其实就证明大家系有共同语言啦，系嘛？即系呢啲嘢，喂，你通常你如果你话用一啲软话题去切入嘅话，你啲最好啦。讲真，男人之间真系系嘛，你唔系讲波就系讲呢啲波噶啦，啱啱先？咁啊，即系所以你话即系嗱，阿边个令计划咧？即系其实佢就即系过到呢个叫做系十四大嗰，唔系即系呢个四中全会嘅关啦，即系亦都冇事啦，系嘛？咁啊，而家似乎唔系啊，你习近平亦都唔会放手。你知道而家即系你上次亦都讲过就是說，就系话即系纪检，即系其实而家系佢一手爪噶啦嘛，而家系佢管埋呢样嘢啊嘛。咁所以其实习近平唔系咁容易放手咧，似乎就。咁啊，國情呢 part 即係係咁以講少少啦，即係 留返炮打司令部， 留返炮打司令部嚇。咁啊，即係嗱，講到呢一節啦，即係另一樣離地嘢咧，就阿龍咧，佢就即係睇過一篇嘢啦，就係、是、最近就係咧，就而家咧就有個 diplomat 咧嘅一個網站咧，有條友就叫 Livin Coca 就寫一篇文就係話，喂，今年2014年，喂出好多事喎、啊，亞洲。系嘛？先后又有即系呢个叫做系泰国，亦都有占领呢个咩啦？占领呢个曼谷啦，系嘛？占领曼谷之后，其实好早噶啦。其实你讲到占领曼谷，我谂呢个最早嘅，差唔多系。 系啊。 咁之后韩国亦都有事啦，系嘛？但系韩国亦都唔系好高调呢单嘢吓。 韩国其实讲紧本身系沉船，然后个船长走咗去啊嘛。之后啲家属就全部就走去追究，就走去追究点解会有个咁不负责嘅船长喺度啊嘛。 系， 同时亦都讲翻，喂，究竟其实成间船公司，因为佢系公共事业，咁究竟佢系点样经营，你都要挖翻出嚟讲啊嘛。 嗯， 其实系一个民主巩固嘅过程嚟嘅，再数落去就已经系呢个太阳花学运啦。 系啊。 系咯，呢个其实都讲紧服贸呢一样嘢，亦都系一个民主巩固嘅过程嚟噶嘛。以公民不合作嘅占领立法院呢一种咁嘅行动，去成就翻台湾成个民主啊嘛。 嗯， 跟住再落嚟就已经系即系香港嘅雨伞运动啦。 系， 所以你见到其实成个东亚今年就系利用公民抗命呢一样嘢，去到争取民主或者巩固成个民主咁样嘅，咁所以佢先至咁样。 所以呢个作者就将呢个誉为系亚洲之春， 系啊， 系嘛， 嗯， 雨伞运动系其中嘅一部分， 嗯， 台湾太阳花亦都系其中一部分，包括印尼啊，包括即系韩国啊，即系南韩啦，吓， 系啊， 全部都系有呢一个嘅民主嘅巩固。或者民主嘅冲击， 但你讲个运动嘅相连性嚟讲咧，你除咗台湾同埋香港比较密啲之外咧，即系你见唔到，即系你话泰国啊，即系同埋即系呢个韩国啊，亦都会有啲咩相关咯。其实系，即系你顶多可能话就系话叫做一个巧合，即系你唔会话一个大串联啊，起码就咁你如果你话即系同呢个叫做阿拉伯之春啊，系嘛？ 系啊， 咁你阿拉伯之春嚟讲，其实佢嗰个感染性、嗰个传染性系强好多噶嘛。咁但系只不过就系话你传到后来，即系连呢个埃及都出事，即系呢个就始料不及啦。因为 不过话说回来，就系你此起彼落咯，喺亚洲嗰个嘅群众运动，未必一定系公民不服从咁简单。亦都系有即系反建制嗰个成分，咁你背后嗰个深层次嘅原因已经唔系话因为嗰个地域嘅问题啦，而系你成个亚洲嗰个嘅经济发展嘅过程能唔能够同个政治制度嘅配套嘅问题嘛。所以呢个作者都几醒噶，哇！佢啲 term 都几犀利噶，叫 democracy gap 啊嘛。 系 咯，系嘛？我哋以前都好少用呢一个嘅 term 嚟形容噶嘛，系咪？ 系 咁，因为点解咧？亚洲嘅社会里边，你面对咩问题啊？第一，即系贪污嘅传统咧，系比较即系根深蒂固嘅，而系个制度去保障呢样嘢。而家香港都有啦， 系咯， 你个官商勾结其实就系制度嘅产物嚟噶嘛，因为你有功能组别啊嘛，咁咪令到官商勾结结构化咯，系咪？第二，你个经济发展过程里边，你根本呢个贫富悬殊咁严重，所以啲基层，所以啲一般嘅年青人，其实睇唔到个希望。而令到此起彼落喺唔同嘅地方里面都会发生呢样嘢。当然你话台湾同香港系有个特色嘅，背后有个中国。冇呢一个中国嘅话咧，喺台湾唔会有服贸嘅。 系啊， 你边有借口俾啲后生嘅走去反服贸啊？同样道理，你冇呢个中国嘅话，香港神早民主咗啦，我哋咁样抗争化，大佬最后都系中国因素啫。而你嗰个政经嗰、那个。政治同经济嘅矛盾系存在的，而呢种存在咧系解决唔到。因为个制度系保障咗越有钱越有钱，我哋得翻1% 嘅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and by the people。记唔记得我好耐以前都用过呢个 term 啦？占领华尔街一样啫嘛， 一比九啊九啊嘛，讲真， 一比九啊九啊嘛。而呢一个矛盾系永远都解决唔到，而群众已经冇得选择。我喺个制度上，我冇办法，只可以能够攀升到我嘅社会同埋个阶梯。我睇唔到我呢个社会系有平等嘅时候，我唯有嘅选择就系我走上街头。我只能够透过呢种抗争去冲击呢个制度，冲击个现政权，我先能够解决问题。 咁台湾同埋即系我呢个韩国就同香港嘅零舍唔同啦。咁佢哋即系 even 佢哋有咗呢个叫做系民主嘅选举之后，即系其实佢哋嗰个即系叫嗰、那个叫做系嗰、那个官商勾结都依然存在。咁但系当然同香港系唔同啦。香港个官商勾结嗰个问题，即系其实系你就系讲嗰个叫做咩群带资本主义系全球第一噶嘛？ 系啊， 系嘛？呢个冠绝亚洲啦，唔系冠绝亚洲，系冠绝全世界咧，已经系 同埋贫富悬殊咧。 啊 冠住全世界咧，都系 吓 系 咁，所以你话香港过去咁多年以嚟，作为一个即系比较和谐啲嘅社会，系咪用啲当权者嘅字眼去讲？喂，确实系有多问题，真系可以自己喺个机制里边可以解决到嘅。因为呢个始终系一个类似我哋形容即系美国以前啲人移民去就系 land of opportunity。但系而家我哋睇唔到，睇唔到啲咁嘅前景。喂，所以爷要分析嘅时候，你分析咩撚嘢美国佬啊？嘥气啦！你冇内部嘅因素，美国佬可以撩到你。我当美国佬有啦，有份搞啦呢场雨伞运动，系咪？ 老土啲讲句，得人心得天下，就唔会话有外患嘅。其实系 美国佬点挑动到你嗰个矛盾啊？佢知道你个 gap 喺嗰个位啊。即系你嗰个罅位啊，佢都入唔到啦。 共产党讲紧呢一样嘢嘅原因系在于佢要利用外部嘅矛盾走去团结翻内部啊嘛。 冇错，但系佢亦都作为一个系打击呢场运动嘅藉口啊嘛。系啊，当咗系原因啊嘛。系嘛，咁所以我哋咪要攻破佢，话俾佢听系冇关嘅，系你嘅制度，包括喺政治同经济上面嘅制度嘅矛盾啊，系出现嘅问题嚟嘅。